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 第24集。 可想而知，从这以后，程潜过上了越发深居简出的日子。他自己的功课片刻不放松，闲暇期间要分担大师兄那些不断增加的各种罚抄，还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消化自己在经楼里看的书。严征明按照承诺，每十天替他开一次门，而程潜就像一只贪心不足的蛇，恨不能将整个经楼都塞进脑子里搬走。每每囫囵吞枣地记住几大篇，再用剩下的十天回去慢慢琢磨。这样的日子充实而流逝得飞快，转眼就是春去秋来的一整年。在这期间，天妖水坑姑娘已经表现出了她非人的一面，超前地学会了爬走蹦跳。明明破壳而出只有周岁，个子却已经急得上凡人女孩三四岁的样子了。程潜风雨无阻，不间断地往经楼里溜，同时他一手字也临摹得越来越像山上碑文，甚至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如何模仿严征明的字。严征明一开始以为程潜像李云一样会偷偷揣走几本旁门左道与奇闻异事的故事书，谁知有一次无意中瞟了一眼，竟发现他在正经八百地看剑谱与功法。严征明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大师兄就此得出一个结论： 铜钱这小子疯了。 在扶摇山上，尤其对比那入门一年多门规上的字还没认全的韩渊来说，程潜是个绝对的异类。有一天在替程潜开启经楼门的时候，严征明终于忍不住问出了自己心中疑虑： 铜钱，你到底打算干什么？是要去南天门造反吗？ 师父说了，停与盈，立与西施，道通为一，大道虽有万变，却不离其宗。我是打算多看一些，以便和本门功法相辅相成。 你才入门一年，看功法着什么急？ 去年咱们从妖谷回来的时候，大师兄不也说要拔光紫鹏真人的毛吗？不学好功法，怎么斗得过他？ 是啊，我说总有一天，那老杂毛都800多岁了，我才16，我着什么急？说不定过个700-800年，我比他还厉害呢。 这绝对是在做白日梦。 这一段时间，严征明少年身量渐渐拉伸长开，奔着成年男子的颀长去了，举手投足间也开始褪去青涩，初具风华。有时候程潜看着自己细瘦的胳膊腿和磨磨蹭蹭的个子，再看看大师兄，心里多少也会有点羡慕，但这一丁点的欣赏与羡慕不足以让他容忍严征明变本加厉的臭美。这货仿佛感觉自己已经能修死宋玉，溃煞潘安了，一切反光的东西，夏晚与地上的水坑，雪亮的佩剑，他都要借机自照一下。依照其面目表情，程潜认为他照的时候心里还一定正在对自己赞叹不已。 一个拿着剑当镜子照的人，再练700-800年、7000-8000年，能练就什么好剑法？ 程潜对他无话可说，径自走到一边，翻开了自己上次看了一半的书，感觉门派不能好了。严征明走出了一段，又想起了什么，转了回来，从袖中摸出一包奶糕，态度恶劣地塞给程潜： 拿走，吃去吧，不长个的小矮子。 程潜欣然接过来，没有道谢，只是随意地摆摆手，示意对方赶快滚。 这一天，他看完了整本符咒入门，吃饱了点心，突然想去打扫一下经楼的底层。经楼的最底层仿佛是个堆破烂的地方，经年日久没有人来，时间长了，上面已经蒙上了一层灰。其他地方的墙上与架子上都刻了防蛀防水的符咒，唯有底层什么也没有，重蛀的缺页的书散落的到处都是，内容也庞杂无状，有菜谱，有酿酒秘籍，有教人怎么侍弄花草的，甚至还有一本春宫图。飞页上的男人被虫蛀掉了一半的屁股，程前大概是被大师兄荼毒久了，无意中见了底层的脏乱后，很是耿耿于怀了一阵子，终于忍不住决定自己挽起袖子收拾一下。这一打扫，程前就打扫出了一样意想不到的收获。他在一个破木头架子后面找到了一面写满了蝇头小楷的墙，掸下密布的灰尘，拂去满目的蛛网，他总算看清了墙上的字迹，题目简洁明了，魔道。 没想到扶摇派的金楼里竟有这样的东西。 程前吃了一惊，他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好像不该偷看，却在抬脚欲走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北冥君。程前逼着自己眼光不要乱瞟，磨磨蹭蹭地将底层全部打扫了一遍，而后恋恋不舍地上楼离开了。可惜他只离开了一小会儿就反悔了，飞快地跑了回来，趴在墙上一字一句地读了下去。那面墙上记载了成百上千种魔修之道，千奇百怪，无所不包，其中有纵欲成魔的，杀戮成魔的，执念成魔的，有自愿成魔，也有机缘巧合。不过程前很快发现了，除了那些看了就让人觉得恶心的奇葩功法，很多魔修之道看起来居然也没什么不正常的。魔修里面也有以剑入道的，以符咒入道的。符咒那些明符暗符的分类、修炼方式等等，好像和师父平时教给大师兄的也没什么差别。程前一直在找如何感应气感、引气入体的门路，因此看了不少千奇百怪的心法。他发现此处魔修之道中记载的引气入体之法和其他的功法基本也大同小异，甚至同样有静心去念等诸多要求。程前心里布满了疑惑，于是第二天他忍不住问了师父。沐春真人闻言一抬头，有那么一瞬间，程前觉得他眼睛里有一团黑雾闪过，可是闪得飞快，程前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你问魔修？怎么会想起问这个？ 沐春真人似乎是愣了愣，沉吟片刻才反问。严征明用一本扶摇木剑的剑谱挡着脸，在桌子底下狠狠地踹了程前一脚，唯恐这小崽子一时忘形，将自己带他私闯经楼的事供出来。程前险些被他一脚踹趴下，咣当一下撞在了石桌上，立刻愤而反击，在大师兄雪白的缎子鞋面上狠狠地踩了个黑脚印儿，一时没顾上回答师父的问题。他们几个常在底下你踹我一脚我捅你一下的，沐春真人早已经习惯了，因此不怎么在意。出神地思量了片刻，他开口道： 庭与营，力与西施，道通为一，大道无道，殊途同归，魔修走的不过是另一条路而已，途中略有相似也没什么稀奇的。 程前听了只觉得这段话十分耳熟， 下一刻他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我在金楼里忽悠大师兄的话吗？ 思及此处，程潜急忙抬腿错身，果然躲过了大师兄愤恨的第二腿无影脚。他总觉得师父的言谈中透着一股敷衍味儿，于是追问： 师父，那我们选择这条路不选择另一条路的原因是什么呢？ 沐春真人闻言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良久才意味深长地说道： 李生大路无人摘，必苦，你明白吗？ 这句话犹如一壶凉水，从城前的天灵盖一路浇到了尾巴骨，凉得透了心。他一瞬间有种被师父看透了的错觉。见过北冥君之后，万魔之宗四个字不知不觉就根植在了城前心里。群妖谷中，他觉得近乎无从战胜的大妖怪们，在那个人眼里好像都是不值一提的，连不可一世的紫鹏真人都被他吓得瑟瑟缩缩。那次李云谈论魔修的时候被大师兄中途喝止，已经让程潜隐约感觉到了众人对魔修的普遍态度，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吸引着想去探寻。今日有此一问之前，程潜心里也想过很多，他既然已经有偏向，那么师父无论怎样诋毁魔修，怎样说其为邪魔歪道，他都有话好反驳。谁知道姜还是老的辣，沐春真人这一句话看似轻飘飘，实际沉甸甸地打在他的胸口，顿时将他心里诸多理由全都打成了自作聪明的侥幸之心。程潜心里的好奇一时间烟消云散，他只好恭恭敬敬地一低头轻声道： 多谢师父。 沐春真人捋了捋胡子，感觉程潜的悟性超出了他的预期，心里有点欣慰，于是借着高兴他轻咳一声，将徒弟们的注意力都拉了过来，开口宣布： 徒儿们，你们近日要多多用功，为师要带你们出门一趟。 什么？去哪儿？ 几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当中有惊有喜。对于含冤之流，出门放风自然如同过节，对于严征明来说，那就不斥为一场晴天霹雳了。 十年一度的仙市快开了，你们整日在扶摇山上坐井观天，没有见过真正的修真界，为师要带你们去见见世面，顺便走访老友一二，双方都有徒弟，难免比较，你们不要太给师父丢脸呐。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